好啦，又翻嚟啦。咁老蛇毒女，我要买埋广告先吓。我哋咧巴打台咧就会喺嚟紧嘅冬季美食节咧就有呢个牛肉面售卖嘅。咁啊，大家踊跃支持啦。 喂啊 ，Alpha 啊，呢个时候可唔可以唔好讲食啊？我认真好肚饿咯。 你食饭咩？ 我未啊，我想食买面包食啊。 好，咁我想问大家，你中意食咩牛角包咧？有冇话你即系大家中唔中意食牛角包咧？ 我 OK 喎、 啊。牛角包喜欢啊，焗热辣辣那些最正， 酥皮那些好好点。 那有没有说食法会是怎样呢？通常有没有 说你吃什么奶食？ 食法不是就是拎住在手上，跟住就对着那个。 用个鼻食咯。 不是的， 用个口食的。 我会在那个 食个鼻咯。 我喜欢撕开。 是咯，即个人的食法都不同。那 Elf 呢？ 我啊，我中意挖挖里边挖空咗佢，跟住咧戴个头度啦， 好似 维京人咁 咯。我以为你 牛毛 挖空咗之后咧，跟住食块包皮添。 哇 ，OK， okay 好啊，呢啲好生物学嘅嘢喎。 喂，唔系啊，唔生物，好正常啫。有包就有包皮， 有咩分别 咧？其实咧，原来最近咧就有套日剧咧，讲一个女仔咧，佢就同牛角包有关啦。咁但系佢有一个首要条件咧，就佢、是、要同一时间有两个男朋友嘅。咁当佢拍拖嗰阵时咧，就会成日同嗰个男朋友一齐食牛角包，跟住就会睇下佢点样食噶啦，跟住就会反映做佢自己要揣摩一个性爱态度嘅嘢咁样咯， 系咪先？呢个心理测验嚟噶？ 咦，我有睇过呢套日剧， 呢个系套日剧咯。 其实可以讲名噶 喎，讲名噶。 但我哋唔系宣传噶， 填乜 叫做《读到白盒子的赤裸裸日记》。咁就可唔可以读下个日文咧？ 咦，呢个 poster 嚟 嘅喎，好靓 喎，好靓喎， 我点解呢个 poster 所以揿入去睇？ 喂，你都几咸湿喎， 系冇错。 咦，咁我哋啊，咁我哋今集就用呢张 poster 做，即系可以做嗰个 cap 图啦。 喂，好靓， 即系男仔嚟讲又吸引人嘅。 系啊，对男仔嚟讲好吸引嘅， 即系有啲性暗示。 女仔都吸引嘅，但虽然我对嗰个女主角就麻麻地，因为 AKB 我不冇兴趣，但系我觉得佢做得几好嘅。 我睇咗先。如果唔 係，即係做咗之後，又覺得啊，呢個女仔真係做得好好 啊！因為我形容一下啦，咁咧，如果你想睇清楚個劇名咧，你就一定要睇清楚個女仔嘅身嘅個身體嘅。 我真係人， 我覺得係睇清楚個身先睇清楚個劇名玩嘢，即係睇到個身體先咯。即係吸引人多啲。 喂，可唔可以講下係我佢話咧 講咩嘅呢套嘢？ 其實講咩㗎套嘢？同埋同食牛嗰班咩關係？ 就係佢會。同一時間要有兩個男朋友，但佢唔會隱瞞你嘅，佢就會同你講：我其實 係阿姨嚟嘅。 咁你覺得我唔 OK？ 女主角同一時間要有兩個男朋友，一定要 係啊， 係上帝命令佢，你一定要有兩個丈夫。 點解會咁樣咧？佢 就係、是、咁，你覺得如果被揀，你想有一個男朋友定有兩個男朋友咧？ 即系如果喺 十个，我打十个呢个问题， 你哋太过 呢个问题 太过理想啦，系啦， 唔系同埋你话想有就有噶啦咩？同埋另一个男仔系又同意 又肯嘅咩？ 又肯 即系嗰两个男朋友系 OK 嘅咁样。 同时知道大家存在， 就系嗰个角色里面咧，佢有一个男朋友肯，但另一个男朋友当然就唔肯啦。咁一开始就即系大家喺度食啦，跟住就泼佢饮品啦，跟住就话你一脚踏两船，跟住就要飞咗佢咁样啦。跟住佢问佢可唔可以唔好一脚踏两船啦，但系。前田敦子都话唔得咁样啦。 我一定要有个士啤做后备咁样。 即系佢个泼佢饮品 系 嘅时候咧， 梗系个男仔泼个女仔啦， 就觉得唔满意。 男主一啦， 女主角喂，点解你 咁花心啊？水性杨花啊， 搭两船 系啦。咁同埋跟住呢套剧就提到咧，有一种体质咧，就叫做超恋爱体质嘅。咁所以即系话佢同时间要同。多个男性保持恋人嘅关系啦，咁佢就其实即系代表佢每一日都要， 其实我都好想有， 每一日都要有性关系咯，所以就个情况就系 每一日啊， 每一日都要有啦。 咁大食嘅， 咁系咪即系其实代表如果你 呢个真系有呢啲人嘅，我身边真系有呢啲朋友。 唔系嗰阵时有套电影叫《性沉溺》，咪嗰个女主角咪咁咯。 系啊，所以就话其实如果你越中意性，系咪代表你越容易有好多男朋友咧？咁你嗰个朋友嘅 case 系咪？ 咁佢咪日日咪去露懒啊，食鬼佬啊， 实有噶，实得噶， 日日都有一。 等一阵先，我想问一下，意思系话呢个女仔系每一日都需要有性爱啊嘅关系啊， 即系好需要啦。 所以佢同时间有两个男朋友啦， 咁但 系其实系咪咩人都得咧？佢入边嗰个主角入边，即系你要同佢有啲即系要中意咗佢啊？ 其实都中意嘅，即系有应该有感觉嘅人， 即系要 边个都得， 即系要表白咗或者我同你系我同你系男女朋友，我先至可以搞到。 O K， 咁如果假设你嘅另一方同你讲我一定有两个，咁通常你嘅反应会点啊？唔得啊，定系我是但啦，你系咁，我都系咁啊，定系点啊？ 冇啊，我就一定系唔理佢，唔睬佢噶咯，因为我试过嘅，我真系。试过嘅，我曾经有一个 ex 啦，咁咧佢就真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就水性杨花，咁咧佢咧就真系去识咗个男仔，系啦，咁唔知系个男仔追佢啊定点噶啦，咁跟住咧我知道咗佢哋有出嚟啦，有出嚟去街啊成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喺一个公园度咧，我就卖甩咗佢，即嗰晚其实我哋就想去街嘅，咁但係呢我就知道佢有另外一个男仔係经常会同佢一起啦咁样，咁我就当面嬲咗佢啦，咁我呢跑得几快嘅，咁咻一声呢我就喺佢面前呢就消失咗，咁佢就系咁喺度搵啦咁样，咁我就真係搭咗巴士返屋企，我真係唔理佢，我真係抌咗佢。 但係即场先知嘅。 其实我都估到㗎啦，但係呢我嗰日就求证。喺个公园度求证，系啦，咁咪大家讲清楚，大家讲清楚啦，系咪先？我想得个知字啫，系咪先？阿小姐，我想得个知字啫，咁系咪啊？咁佢又咁佢又承认咗啦。咁跟住咧就话得啦，我会处理啊。即系个女仔话咁啊，大佬你女仔点处理啊？得即系好老实， 我真系飞咗你， 你又唔信？ 我真系飞咗， 即系一系你当系你飞咗个女仔噶啦。 其实我都唔知算系佢飞我，因为系佢，因为系佢识第二个男仔先啊嘛。系咪先？咁算唔算系我飞佢啊？我唔知啊。总之我就 其实想同时拥有两个嘅都唔算飞嘅。 哦，即系其实 如果你接受到嘅话，咁咪继续咯。咁 继续开心。 唔系，但系佢哋就话呢种体质嘅人，佢有一个藉口就话，因为我唔想因为佢其实喺个剧里面就话，其实你一年之后可能都会中意其他人嘅。咁与其系咁，我先有一个男朋友先。咁到时你飞我嘅时候，我就唔使咁伤心，我即刻有一个啦。 即 系 呢个 即系 后备咯， 后备恋人， 即系界定咗个男仔已经一定会中意 系啦， 就因为嗰个日剧里面咧，就讲佢自己童年嘅时候咧， 即 系佢 信任人， 佢就见到佢阿爸同佢个情妇搞，咁就就背叛咗 佢。佢觉得天下嘅女仔男仔都系咁噶啦，咁样。 即系 set 咗个童年阴影。 所以佢每一次咧都会同，其实每一次都会同个男朋友讲呢件事嘅。咁但系接受到嘅男朋友咧，有啲都初接受到嘅，跟住有啲就顶唔顺辣嗰啲咁样咯。 嗯， 系啦。 嗯， 所以就探讨下呢种人，可能即系其实大家身边。其实都有嘅，原来 其实好多而家你就咁样讲啦，方力申嗰套戏里边，即系同阿 Steffi 都有话后备恋人啦，即系佢有固定嘅男女朋友噶，咁跟住其实原来个男仔佢自己有后备恋人咯，而个女仔都系有噶，戏里边 都 系有， 都系要阿方力申咁嘅样咧，先至你即系有啲把炮，都要有啲把炮，你先至可以我随时都有一两个喺后边啦。 但系 嗰 个字系讲到明添噶，即系佢冇隐瞒噶，即系我话明俾你听，我只有一个噶，嗱你中意得闲就嚟陪我啦。 即系你觉得 OK 开心接受到嘅咪开心啦，继续你接受唔到嘅，我仍然会可能有第二个追求者做我嘅后备恋人，咁嘅意思啊？ 讲多就无谓。我即系问翻阿公主同埋阿奶昔，你哋会唔会系好想两个男朋友先？即系你系咁讲剧情咧，其实啲观众好闷嘅。你讲翻你自己啦。 我觉得好烦咯，即系我呃嚟呃去咁样，我就 而家个女主角 唔呃而家唔使呃啦， 摆到明， 摆到明。 即系两个男仔同时中意我，我接唔接受到噶嘛？ 系啦， 即系想唔想有？ 系啦，冇错啦。而家两个都 接受到，我都想有啦。 即系其实个个都觉得， 即 系 多 个 人锡，多个人锡。 系啦，系咯，一三五二四六。礼拜日子头下， 但系如果两边都系咁，咪好 match 咯件事。 唉，咁啊，梗系如果系自己着数，嗱，好多时啲雕咧都系自己着数嘅，梗系冇问题啦，系咪先？咁但系你话， 喂，但系如果即系有啲有冇呢啲男仔啊，阿伯啊，即系有冇呢啲即系接受到我同事又知道隔篱佢搭紧第二个，咁我又接受到隔篱佢又 男仔一定忍唔到啦嘛？ 喂，坦白讲， 未必可以嘅， 可以啊， 可以嘅， 即系边啲男仔先会咧？其实 嗱。我话俾你听，就系嗰个男仔其实都周围出去玩嗰啲， 即係佢都當你呢段感情唔係一段感情，即係你又去玩，我又去玩，公平咁樣就得。 但每情況係佢即係中意到個女仔，佢想等佢啊、嗯，一路等佢，即係希望佢即係雖然佢搭緊第二個船啫，但係佢一路等緊。 嗱、呢個世界咧，咩人都有， 咁都有， 咩人都有嘅。咁你講嘅情況梗係有啦、 嗯， 我聽都聽過。咁但係當然唔係我啲 friend 啦。咁仲有啲更加離譜嘅咧，就係、是、喂，其實。不断 keep 住大家，其实两个男仔鍾意嗰个女仔，哎冇所谓啦，嗰、那个女仔鍾意，哎我哋蚀底啲，我哋两个一起服侍佢啦，咁样。咁呢个都有㗎。係咪先？呢、這个都有㗎喎。 喂，如果俾我揀呢，我唔会囉，我唔鍾意咁喎。因为呢我会諗、 即係你鍾意一男一女嘅，真係。 即係我会鍾意，唔係 因为你真係鍾意嗰个人，你就唔会有两个人。即係爱嘅话。 因为我鍾意嗰个人嘅时候，我真係注意呢个人。我唔会好似公主话晒我如果两个人锡自己家。开心啦、我唔会咯，因为一嚟烦，同埋你会觉得你一个人系一个心，你分得比边一个啫？你会因为佢哋两者会有比较噶嘛？即可能你会话，咦，你点解好似对佢会热情过对我嘅？因为会有比较噶嘛？咁但系如果单对单，我所有嘅爱就系俾晒你啦。同埋你当你系咁样谂嘅时候，即系你两个都 OK 接受嘅时候，咁其实。你唔排除，其實個男仔都係同一個心態，就係話，喂，你都係咁樣對我嘅時候，可能有兩個女仔，又唔介意，即係同佢咯，明唔明啊？ 其实我讲一个好残酷嘅现实俾你听先啦。其实咧好在乎咧主人翁嘅话咧，我谂佢哋自己搞掂咗咧就算噶啦。即系你又 OK 接受，佢又 OK 接受，咁啊完嘅。即系成件事可能我哋文明社会啦，成件事可能咧你唔干预到人就算噶。但系我睇到一段短片。我今日一定要讲啊！我要爆啦， 系深呼吸啊！ 咩事咧？ 呢个我系见到咧，呢个专家的神，你知唔知边个？ 啊 啊！同我个女神咧， 哦，林嘉欣， 林嘉欣啊，竟然咧佢阿林嘉欣嘴佢啊，大佬仲要拥抱又成。仲要擁抱又剩啊！太離譜啦，實在。 即係啲男嘅喺度 啦。咁因為視乎咧，如果你話 hurt 唔 hurt 到我咧，即係其實你哋圍內搞掂就算嗰啲咧，係可能咧我唔在乎，因為咧佢哋唔係我女神或者乜嘢。但係如果你個長相就係話，你話林嘉欣配阿邊個邊個型男咧，我 OK。 咁啊， 每日專家的神，我呢個太晴天霹靂啦，大佬。 真係都接受。 咁你林嘉欣，咁你咪中意個？中意个大家都系因住钟嘉欣咯，咁你咪改女神。 问题系佢配到个即系 问题就话葡萄是酸的啊，那個、 真系太过 呕心噶，太夸张。 有嘴嘴噶，虽然唔系嘴，即系对 嘴 啊， 嘴 额头嘅，但系都系会令人吓有少少。 即系我就话 分安嘅， 即系我就广大嘅网民啊。啲葡萄咧，啲葡萄汁咧，已经系酸到咧，成地都系噶啦。 咁另一个谂法会唔会系，既然佢都得，即系你都有机啊，会唔会咁？ 唔系咁拍嘢啫， 拍嘢啫， 即系搵食啫，大佬。 唔系会搵林 佳， 搵林佳都系 太过咩啦？ 佢宣传上系成功嘅，因为佢知道一出咧，肯定广大嘅宅男咧一定有回响嘅，呢个成功嘅。但系咧，呢个咧系直头系。要喊打咁滞噶啦，成件事。 可能佢就系想你咁啊， 系啊，就系想你喊打。 污染咗林嘉欣咁系咪？ 成件事就 系 话咧， 你睇咗未先？ 睇冇其他巴打同你翻嘅反应，睇留言啊。 即唔系太拉更，我都要楞下少少就话，你哋一女配两男咧，唔干预到其他人咧，你以为就得啊？原来咧，你太过靓啊，你太过靓仔啊，隔篱嗰啲你啲朋友啊，都会俾说话你听噶。 哦，咁所以头先讲翻你头先嗰个 case， 即系我哋个 friend 啊， 系系 系，每人都有道歉。 阿 Mary 个 case 咧，就真系有迹可寻噶， 冇错， 系真系会嬲噶，真系唔知。 任何人都有 妒 忌， 可能佢冇办法讲出嚟，其实佢系妒忌嘅心。 唔系，可能佢自己一个都冇啊！你咁多个， 两个林嘉欣，喂， 又或者系你 两个吴彦祖， 你光明 沟唔到，你又剩咁多个， 你光明正大咁样去。嗒啲男仔糖，抽啲男仔水。 其中一个佢中意嘅应该系，可能其中一个佢中意。 咁跟住一定系啊，我估我都觉得系。系啦，因为佢系比较即系比较含蓄啲、内敛啲嘅人。好家，原来你咁水性杨花，你摆明就嗒佢哋糖，或者抽佢哋水。哇，我真系好嬲啊，系咪先咁样啊？我好憎你啊，其实咁样你平时好 女仔 含蓄 大家嘅吓，有啲 竞争啊啲。 咁咗男仔会用咩方法去会唔会用啲咩方法去表达呢种妒忌？ 即我个兄弟，即我个兄弟有两条女啦，咁样啊？咁我话劲咁咯。 咪就如果有一条，原来你 like 喎，你 咁唔会嘅嗱，纯粹我自己啫。 因为我自己呢就我即系我啲朋友兄弟咧，咁佢有个好嘅老婆或者好嘅女朋友，系咁真系 米酒鸡 嗱大部分咧男仔咧都唔会嘅，我可以好老实讲。咁当然啦，性幻想咧就无限嘅。你话你唔做，纯粹谂咧，我觉得就冇过错嘅。 谂你嘅 系啦，但系你有，但系你有 action 咧就唔得啦。我纯粹系觉得咁样咯，因为思想系无限嘅， 但系真会谂噶。 男仔一定有，发梦都会啊，可以话俾你听。 幻想， 发梦幻想一定有。 男仔好少， 男仔咧绝对九成以上都有。 你知道你嘅兄弟谂你男女朋友嗰个得，你得唔接唔接受到啊？ 唔系，所以我哋咧，男仔系唔会讲嘅。 男仔但系私底下大家都 系啦，但系私底下个个都知。 哦， 私底下好多时都会有嘅，大家如果系男仔，你都会明噶成件事就话，好多时咧，你对你嘅以前啊细个啊，对你嘅女 miss 啦。即系嗱，好老实，我以前咧对我啲女 miss 咧都有幻想嘅，系啦。 你会幻想啲咩？ 我会幻想同佢咧去街啊，拍拖食饭咁咯。 喂，你咁细个就谂呢啲嘢噶啦？ 我十几岁开始噶啦。 冇呢啲 咯，男啲本身男大不同嘅，有 老实嗰啲咧。 唔系啊，但系我听闻好多女仔都系中意啲阿 Sir 噶，唔系嘅咩？ 但系唔会谂到同佢拍拖啦，只会谂到，唉， 好型噶佢咁样。 而家阿 Sir 可以成日陪住我温书就好啦，即系会谂呢啲咯。 全部都系扮嘅，冇呢啲喎。 即系睇唔上眼啫，唔系咁代课老师点都有噶。 系啊， 我都唔麻麻地。 我唔系我嗰阵时话俾你听咧，代课老师先系最靓仔啦，最靓女噶，系啊，即系长期喺屋企学校嗰啲唔得噶， 真系惨啊！你有冇奶食？ 有啊，我嗰时就会即系我会中意个代课老师，仲话咦佢赞我系红苹果，跟住就 红苹果啊， 佢话佢系 意思我 红苹果，啲咩年代啊，红苹果 啊，唔系啊， 赞我无端端啊。 即系食得噶嘛？ 你识得美丽的红苹果？ 佢系话你靓啊，话你， 佢系话我乖，话我乖。佢话佢系我哋班嘅系老师心目中嘅红苹果。即系话我因为我乖啊嘛，我乖又听佢话啊嘛。咁因为 你知唔知苹果系禁果啊嘛？会唔会谂呢啲嘢啊？ 唔会啦。我绝对觉得唔会，因为我以前嘅时候好似黎明噶，我以前好似 黎明仔啊，错觉 啊， 因为咁高大嘅 有啲幻想空间喎，黎明。 我可以话俾你听，个个咧女仔咧，或者男仔咧，细个嘅时候咧，都会特别觉得自己啲老师啊系靓啲，不过当然就会好似。如果咧去到阿公主讲嘅咁极端话，我系六七十岁啊嘅老师，咁当然唔会啦。 嗰啲教授， 但系话你话 我嘅童年就咁样去咗啦。 咁你但系话你话任何啊一个阿 Sir 啊望一望你啊，即系如果唔系太差嘅话咧，你即系男仔女仔细个咧都会有啲幻想嘅，点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嘅，因为青春期嘛。 明星都有喎，反而 我哋明星有 嘅，好中意金城武噶。 喺明星 哦，唔怪之有一集我讲金城武，你话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乜 谂 得食啊？ 好 型， 你唔 觉 得好神？ 唔系，但金城武好似话传说中系个宅男嚟 嘅。系啊系啊系啊， 啱啊！呢啲完全我心目中嘅男神，即系又冇绯闻啊，又好神秘啊，又好含 蓄。佢可能就唔得噶啦， 佢可能传绯闻同啲男仔传绯闻咧， 净系喺屋企打机咁，你嗌佢出街，佢又唔肯出，嗰啲最后都系唔得嘅。 唔系嘅，因为有个花瓶喺屋企望住都 OK 啊。 花瓶，你讲 唔系咁 花瓶系形容女人噶嘛？ 系咩？ 咁佢调转形容 男 仔 咧？形容啲咩啊？系咯，即系就算佢起码你屋企摆 个唔打得都睇得系嘛？哦，系啊，明。 咁其他 听闻郑伊健都系噶嘛？所以咁耐咧都又唔肯结婚，又唔肯即系日日喺屋企打机啊？ 咁啊，蒙嘉伟都几幸福嘅而家系嘛？ 但佢哋起码会打羽毛球咩？系嘛？ 你谂下有啲人中意佢哋。连手都拖唔到，指纹都掂唔到，但系起码都掂到个指纹啦。 咩意思啊？ 唔系啊，即系话意思系啊，你 即系冇一只手嘅。 你喺男神喺屋企，有啲人会祈祷，哎呀，好靓仔啊！跟住但系你想摸都摸唔到噶嘛，但系 咩食不到啲咩葡萄是酸嚟啊？ 系啊，我起码都掂到佢指纹啦，你明唔明先？ 呢句说话啲搞笑 嘅，掂到边个指纹啊？ 喂， 系啊 ，Hosa 嗰啲啊。 啊，你幻想 唔系啊 ？sorry， 我扯开咗话题，因为我突然间谂起咧、oh, okay, ，我个朋友咧，咁佢又系咧，又系啦，两个女仔追咗一个男仔啦，跟住嗰个女仔追咗个男仔半年噶啦，跟住到有一日咧，个男仔终于肯接受呢个女仔，即系俾佢真诚打动咗啦。咁咧，跟住就同佢拍咗拖两个月啦，跟住就分咗手啦，因为就发觉我、都系觉得同你做朋友会开心啲咯。咁另一个、 个男仔飞佢嘅。 系啦，跟住咧，然后另一个女仔，因为我咪话之前系两个女仔中意一个男仔嘅，咁、另一个女仔系追唔到，即系食都追唔到噶嘛，咁咧嗰个女仔就笑嗰个女仔啦，哎呀，追到咁咪点啫，咁咪又系两个月咁样，哎呀，而家人哋咪飞咗你， 但嗰两个女仔系咪朋友嚟嘅先？ 同事嚟嘅咯， 哦，同事。 跟住然后咧，我就同个女仔讲话，超，我话咁串，你同佢讲嘛，系啊，两 个月都好啦，两个 月都好啊，起码都叫拖过手揽过下，我话你啊，你指纹都掂唔到啊，真系就谂起呢一样 嘢。嗱，呢啲女仔咧，即系讲到咁尽咧，即系好多时咧血案打交又开始嚟噶啦，去到呢啲位就 争仔。 跟住然后咧，佢即刻个心就开，即系舒服啲咯，就觉得哎呀，就真系，我都。指紋都掂到喎，手都拖到喎，咁樣。 喂，咁你就咁你抬舉得個男仔太犀利啦！即係你話佢係黎明，佢金城武，咁我覺得佢係值得咁樣誇張啫。但你話唔係一個普通人，你為咗爭佢，即係太過抬舉佢。 唔係嘅，嗰、個 OK 嘅林志榮咁嘅樣嘅。 有林志榮 咁嘅樣。全部都男明星嚟嘅，你身邊嗰啲，你係咪路㗎？ 你識翻幾個嚟啊，大佬？ 系啊，嗱，头先啊，头先啊，公主先话佢要两个噶，要两个，一个金城武，一个林志颖。 快 快 脆脆， 好啦，咁我哋收咪先俾佢啦。 睇下搵唔搵到唐满 冻啊，我嚟揽下。 唔系，睇下搵唔搵到唐满江同唐满圭俾你咯，睇下有冇类似。 去到咁远啊，系啊，我老啦，佢哋而家唔得啦。 即系一个前一个后咁揽住你噶嘛。 系咯，左右咋。 好啦， 公主真 系 好贪心啊你。 系，咁好啦，大家网友你就联想下。佢哋揽住公主个样啦，我哋拜拜。 OK， 拜拜， 拜拜。